但是以他人，你一吃这个景都再不好，是不是你不如多黄梅多黄梅来参奶五祖参姐参问奶姐奶拜参问而奶拜五祖未能安之无不未能啊，将十一年咪将母亲安置得够咧，又有衣衫，又有粮食，安置无不即便前嚟，即时咧个头发咧啊前边嗰个老母咧，即便前嚟，毕竟三十而一，便知亡外喎。从呢个新兴啊，经过啊认得。有經過小班，有經過南紅，過了大宜嶺，有丹州，有南昌，有九江，哦，嶺就三份，三十二日，行路啊，行了三十多日，哦，過了你的長江，到這個黃淮縣，東山善治他就拜见五祖了，拜见五祖。祖问曰：以何方人，欲求何物？祖呢一见到，哦，这个山客人，问你是何方的人啊？咁样，是哪一处的人呢？啊，到我这个东山禅寺来，欲求何物呢？欲求咩物啊？做了问咯，用个试喊呢个口气，诶，嗨，佢是何方人？欲求何物呢？未能对曰：大子是岭南，身着黑色。大子对师傅嚟讲，弟就称为大子，学着试喊，名利大，解从是山而止。你呢、这个？解是从师父而生之，一学在师之后就证明大啦。大子是岭南，我是大宜岭以南，嗰阵时正讲到啊，岭南人，大宜岭以南，大宜岭以南咧，有个神咒，有个神平神咒。我是咧神咒人，神咒做老百姓，我系个老大做半唔讲咧，河北汉人嚟，我而家左降都留着岭南做百姓啊嘛，我系神咒呢个百姓，原来乃是啊，我从呢个神咒到湖北呢个黄淮，行咗三十多日都证明远。原来乃是未求得佛，我想做佛。我乜？我有求做佛。我可以做佛。我有做佛。嗱，未求作佛咯，作就做嘢啫，系咪啊？我似整啲面粉，我要做馒头。我有做馒头。未求作佛。不求而问，除了做佛以外一切我都不求，生天我也不求，来世做国王我也不求，做大富翁我也不求，世界五欲娱乐我也不求，大英雄我也不求，我未求出世，不求而问，做得孝气又好，乜嘢都不求，未求出世。嗨哈，我哋求乜嘢咧？嗨哈，我哋有冇一念心啊求作佛咧？我哋作佛作即系做啊，我要做佛。佛点样做，我点样做？我要学佛，我要做佛。我做佛做得似模似样，以佛一样无异，呢个咪作佛。不未求作佛，不求而问，除咗佛以外咧，我一切都唔求。祖爷，已是岭南人，又是骨疗，入嚟含汁粉。佢你系岭南，岭南系边地啊？岭南唔系中国喎、哦。 chú có một tin tên lên nàng này. Hàng đấy hàng lên nàng chẳng hả? Hàng chú có một tin tên lên nàng hả? Yêu sĩ có liều. Lên nàng nhận mấy chẳng hoi pha kìa. Hoi là chỉ thấy là có liều mà. Nên mấy chẳng sau có chúng có một mảnh pha kìa. Ê, yêu có liều á. Tin tên có liều nhận. Tìm hỏi gì chọc Phật lẽ. Tin tên đó không chọc Phật, yêu có liều nhận. Đang mê chẳng hoi pha cái nhận. Tìm hỏi gì chọc Phật lẽ. Nhận về thăm chọc Phật. Mê làm gì? Nhận sư yêu làm pháp. Phật sinh có phóng mù làm pháp. À, mê làm là. Nhận đấy yêu làm phong cái nhận. Hay yêu pháp phong cái nhận. Có chỗ. Không phải làm phong là pháp phong. Không phải pháp phong là làm phong. Hay nhận yêu làm pháp. Phật sinh phóng mù làm pháp phong. Nam phong nhân yêu Phật sinh, Bắc phong nhân Phật sinh. Nam Bắc phong nhân Phật sinh, Nam phong nhân Phật sinh yêu nhân yêu. Nam phong nhân yêu Bắc phong nhân Phật sinh yêu nhân yêu. Phật sinh mong Nam Bắc nhân yêu Nam Bắc. Phật sinh nà lý yêu Nam Bắc chi phân lê. Phật sinh phong vô Nam Bắc. Có điều sân đi bỏ sân bất thùng. Phật sinh yêu họ tra tìm. Bên nào à? Mà ngoài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 có nhiều á,我哋廣東以前冇食米嘅，總之我哋飯時飯掛㗎嘛。呢個割條人，啊割條身，依和尚咪神咧肯定唔會同嘅。割條身依和尚啊不同，我都食嘅。個佛性有何差別咧？割條個佛性同啲和尚個佛性有冇分別？有冇唔同咧？咪到五祖咪考得下咗咯，五祖咧就講事咗啦。五祖教育意義，再新同我講話咧，且見途中總在左右，見咧嗰啲途大好多，左邊係有右邊有，我講咧，講嘅時候下啲途大咧，會窒忌咧，話師傅。愛咗神噶啦，唔可以救佢，唔可以講。所以且見途中總在左右，乃令隨中作務啊！唔準講個方便嘛。隨中咩？大眾做乜你做乜？嗱，隨中作務咯嘛。未能易，大智啟，未能啟和尚。大智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咧？咁未达，向都叫佢捉，叫佢作务，随众作务。未达咩？话未达啊！启就启白，我启白和尚。大智啊，嗰个自心啊，常常生出呢个智慧。知惡受善持戒布施忍辱設法方便度眾生。啊！大智個心常常生嗰個智慧嘅喎。啊！呢、這個智慧不離自性喎，未曾離開自己嘅自性啊。可是呢個業放太光明，光明不離呢個業嘅喎。大智心常生智慧，未曾離開嗰個自性啊。不是妄想啊，和尚，妄想是離開那個心，打妄想呢，就不見了那個心，智慧不同啊，智性就生智慧，智慧就不離智性的，從這個心來生種種的智慧，做種種的功德，利益眾生，這個智慧未曾離開自己的智性，這個就明智慧無上的福田啦、啊！未生和尚教作何務？你教我做咩啊？我個心就生智慧， 智慧不离智性，智性生智慧，智慧不离智性。啊，这个智慧从智心来生呢，这个智慧呢就能降作佛，降作这个佛事，即是福田。啊，其心和尚教作房屋，教我做咩工作啊？做完这个佛了，根性大利。哇，这个佛了人啊，这个根性啊，这个大字我读个太字，太利啊。太利真係太利，太利嘅，你都係近性太利。且勿單言，唔好再講嘅，你都係近性利㗎，唔好再講啦。隻牀闖去，隻呢個袋啊，當呢個牀啊，仲買嗰個牀嗰啲，牀就仲買個牀啊，磨骨個牀啊，隻牀闖去，未能去之，孝言未能啊。一配啊，去到呢個校園，有一行者出家人，你曾落法嘅正係行者，唔係一出家就講你太佛。出家人做嘢，做嘢啲時候你曾落法嘅正係行者。啊，有一個行者，行者見到呢個未能啊，你又未能落法，你又嚟好啦，我哋大家嚟做嘢啦。啊，我都做得教啦，而家教俾你做啊。有一行者猜未能破柴就答对，你破柴呢？一千多人吃饭，你破柴答对，答对都仲大啊！教俾未能破柴就答对啦，答一二一，哦，未能嗰面呢，一心一意，个自心惭惭自未不离自性嘅。從呢個智慧之後嚟種奶啊！未能種奶的確是有智慧嘅，佢唔求人家嚟做伴，求人家做伴可能係打岔嘅用功，所以佢唔求人家做伴。佢一個人種嗰個奶也種唔起，佢有智慧，智心嘅三七三常三智慧，智慧不離智性，佢用呢個智慧啊，咩嚿石頭，我哋嚟到呢個洞前寺，喺度個石頭，我度個人喺度。呢個石頭啊，好滑嘅，邊樣嘢？好似嗰啲富人孭小孩子咁樣孭嚟㗎。邊時有個窿啊，寸啲人快樂嚟孭啫？好似咧人哋孭手攞波一樣，個命孭嚟四四方方㗎。嗰個石頭好滑嘅，孭呢個石頭，六祖咧嗰個身量重。一夾一夾嚟種奶咯喎，嗱八點二一，早一日不堅未能熱，唔知以之堅可用。一日咧呢、這個早啊，五早一日忽然間就跑嚟見呢個未能，未能啊，我是以之堅可用嘅，我是咧，你呢個見地啊，可以。自己要見地，你呢個見地不錯啊！出家咁多，你呢個見地就好啊！我因為呢個見地可以造就一個祖師啊！你個見地好嘛？見地正確，啊，唔知以之見地可用，恐有惡人害矣啊！恐怕啲惡人咧執善人，邪就執正人。我恐怕有啲惡人咧會損害你，誰不義矣？因此咧，五中八個業，我都唔同你講話，你知唔知道啊？你知之法，非難於大智亦自是矣。我八個業方面咧，我知道師父唔嚟見我，唔講我方法。我知道師父嗰個意，怕有啲人咧疾忌損害我，所以我亦不貪行之學前八個業我仲拉仲拉，我都唔敢啊拋到呢個祖學之前，令人不覺，令人咧唔覺我到我嚟趁近嗰個祖師。免得有些人疾忌我，令人不安。他們兩師徒呢，會心都微笑，兩個都會意的，何用講話呢？不需要講， 爸，我拍个片我都唔见你，你知唔知道我啊拍 off 人害你嘅？陆祖话我拍个片咧，我都唔交到祖师行前，我啊即系人家咧唔会发驳我咧，发驳有我未能嚟求法啊，令人不驳。早一日判之亡，但总来早一日咧。叫埋曬嗰個黃大枝啊，一千人，個個都要嚟，嚟唔輕意思啊！我向你哋講，殺人生死事大，世界上哪件事在大？生死在，殺不知從何來，呢個生大；死不知從何去，呢個死大。一生一死。其苦都無邊，所以證明事大。一個鳥散鐵絲，立地成佛，呢個太大啦。所以生死啊，係我哋凡性呢個粉碎嚟嘅。你唔懂得生死，永遠咧就做生死個凡夫。你不懂得呢個生，生如無生。懂得你的死，死而無息，當下涅槃，承擔正確。所以呢個生死呢件事就係大嘅。你用咩功德好咧？你能夠將你呢個生死一轉過嚟，就係聖人。啊，生死唔明白咧，永遠係凡夫。所以世人生死呢件事再大，既然個生死嘅事情再大咧。現在世界人有的機過來為這個生死 去用功，不是為生死用功的，為鈔票，為發財，為社情，為智，為穿衣裳，個個都為那些事情 來忘心。有幾多個為生死 去修行呢？啊，個個都只不過賺錢，未賺錢去，唔係未生死嘅，即係曬人生死呢件事再大嘅，曬人就忽略咗啦。個個都唔肯為生死嚟出聲，唔肯為生死咧嚟用功，唔肯為生死咧嚟籌劃，個個都忽略咗呢個生死。哦，等到生的時候，我頭髮。但是死的時候，我不知何去，我覺得醉生夢死啊，唔肯為生死啊而用功。世人生死事就大，而耽眾日子求福建咯。五宗話：你哋嗰班人個個都唔肯為生死，個個都要求福、求來世富貴、求天上享福、求來世嗰個發財，個個咧都係為求福建。我個都唔肯求了生死啊！就五祖咧就話高人望啊！你哋個喺邊？你哋個咧求生死，大佛啊求福田，眾經啊求福田，係咪供養求福田，布施求福田，總係唔肯嘅求出離生死，不求出離生死。喺你哋個個都唔肯出離生死，個個都係求福。求人欠個福，啊！臨曬冇福，希望來曬福，係咪？唔肯求出離生死苦海，生死個苦海啊！從生到死咧，中間咧咩字就個苦字，從生到死中間個苦海嚟㗎。從生到死有個愛別離苦，見讚離苦，求不得苦。五人似成苦，苦苦壞苦行苦三苦嘛，所以你哋唔肯求出嚟，生死呢個苦海，自性一埋，福何可救啊？你個自性一埋就入生死啊！自性悟就出生死，你哋唔向呢個自性悟嗰時用功，啊！自性埋就入生死。就生死海中咧，你哋一味求福，福唔夠你出生死嘅，自性悟可以救你出生死。你在呢個生死海中嚟求福，求福，求福，哦，求 福报就是时候尴尬生死，当你享福的时候又是生死，所以自性的人脉，福何可救，福不可以救你出生死，你的自性不来救你出生死，你有求不得啊，你的自性埋你就生死，自性不悟不会出生死，你们不求自性悟，不求悟自性，一味求福，福不可以到你出生死，你的福难道吗？你出生死啊，听说大富翁就教福，国王就有福，大释天王有福，夜摩天王都有福，一样的受生死，就福何可救的，而当国去自看自慰，取自本心，火野自性，国则一大来情不安，一五大二父你以国为大六代祖，这个五祖吧，你就国人自己回来看自己的智慧，智慧从自性而生，识取自性啊，火野那个性，智慧从自性生，是吧，智慧从哪个地方生，从自性生，见自性的人呢就生智慧，智慧就从自性生，识取本心，火野自性，这个智慧从自性生，你就从这个智慧识取自性火，本心而火野自性，你作一修大，作一修大来，来情不看，来情不中，我看看，一五大二，你个修大从自性生智慧，智慧不离自性，你个修大是你这个智慧从自性生，你就误了佛法的大义，你误了佛法的大义耶，那么我来讲，答我总是个义前边来，答我总是那个法又前着边来，若误佛法的大义耶，负你总是那个义总是个法，我为五祖盲人，你来做六祖，为大六代祖，火不速去，不得前制啊！见性啊，好快的，见性咧，好快就现噶。火不速去，火急可以避火少咁急，你快啲去。见性好快嘅，不得前制啊！一迟制啊，你见唔到啦。见性咧，唔系前制可以见到噶咩？见性的火急咁快见的，变得火还急，见性的时候一刹那就见了，变得火还急的，不得迟滞，不可以迟而阻滞的，迟一有迟而阻滞，你就见性见不到了，五祖讲得好清楚，不得迟滞，思量即不动容，思量更行退，所以假设安世界大义舍利弗，真知共度量，不能亲不知啊！若果你要试啊，思量福度，更加见唔到自己嘅本性，持债都见唔到啦。如果思量福度，积不重用，你见自己嘅性咧见唔到，见唔到自己本性，何来有波野嘅智？冇波野智，点可以做悟佛法嘅大义？思量积不重用。见性之人言下遂见，见性的人呢不做讲言下不过话你讲言就见啦，不是话讲言以后啊，不过话一讲人讲言他就见啦，言下遂见，那是这个孔子对颜回讲，唔到颜回唔到一二半之，是不是哦，他就哦一句，他的根本都没人讲言啊，不到一以见之，那你哦，孔子就出，一声你已经明白，见性之人言下遂见啊，有个健康微堂法啊， 唔係阿弥陀佛念曬經啊，南無阿弥陀佛見到啦，你嗰個係阿弥陀佛，念到南無阿弥陀佛咧，嗰個阿弥陀佛都唔再眼前。一個陣陣見佛咧，南無阿咁樣，南無阿弥陀佛見到啦。所以見性之人言啊，所以見一言此者，律當相真，亦不言此。一而是呢見呢啊，一而是見呢，哦，輪當相真，見性啊，道也者不可衰而離也，可離非道也，顛開已是造次的意思，造次即係慢慢地做事情，亦見顛開啊，突然間而來亦見嘅啊。啊！若如此者，輪當上陣，亦不見之啊！乍嗰陣當上呢個陣，一步來一步去，嗰陣時亦見自己嘅本性啊！啊，某個輪當上陣咧，你一步來，我一步去咧，嗰陣時忘記自己嘅本性，唔係啊，一樣都見啊！輪當上陣，你亦不見之啊！誒，所以下就需見啊！火急就速去嘛，唔可以遲債，遲債就見唔到噶啦，亦唔可以試量福度啊，試真先共度量，不能參佛智啊！唔怕你捨離佛，若果你試量咧，你差唔多佛嘅智啊。所以過去嗰種試啊，試一試咧，係唔係見性咧咁樣？邊有試你啊？大家一齊行路，行到呢個水口嗰時，一推就推就落去，佢就打咗出嚟啦，跌落水啊！佢都見性嘅。若果俾我哋跌落水啊，哦，問翻都唔齊，哪啲人見性？見雲見他，佢跌落水佢都見啊，跌個幫就馬上放出嚟。啊，所以咧，六祖嗰吩咐嗰啲亡人啊，見性啊，好快脆見啊！不可以持債，不可以使人福毒，言下水見，輪當上見，打仗嗰陣時，一步來一步去，佢都見自己嘅本性。上來所示意陣，聽下文長故意明白。眾德吹焚，去言大聖，不為人，可當眾人。不需情甚都用以作大，將情都和尚有何所益呢？先乃六祖神經，未能求法之問，未能至廣眾人。所以我不妨外向五祖嚟求法。五祖又叫佢做咩？以教群臣咧，做得八个月以后咧，五祖看呢个时机到啦。想傳法俾未能啊！五祖對大眾講啊，人嗰個生死是但，你哋個個都唔求了生死，因為求福氣，自性埋咗咧，不能出生死。自性悟也出生死，你不求悟自性，单单求一个福气，福何可求？呢个福不能求你出生死啊！因此咧，你們不悟自性，我不知道你們大家 但係自己不過自性發出火野嗰個滋味，嚟做一首偈俾我哋看。就嗰啲收偈啊，係背佛法嘅大意咧。下面我就附呢個花邊你，佢嚟帶六代祖。但是花翻嘅人啊，輪湯上陣，即亦不見智啊，所以見性時時刻刻。那些轮刀啊，上阵一刀来一刀去，都是见自己的本性。见性不是慢慢地见，不可以迟疾。见性不是思量不足可以见，火急而见，这个火能急，你不见得见好快处理。为什么放了好快处理呢？因为见性呢是没有这个时间性。时间有就不能见性。所以见性比较火啊，叫做火急见。見到性之後呢，一見就靈見，因此呢五祖就講見性的法門講好清楚。眾生趣分啦，眾一大眾都唔止至一百度出嚟，都可以有份求法的。點樣嚟見性呢？五祖放得好分明，重得取分，虛言大相氣因，但係一千人之中呢，大家就退落，一個就對一個講呢，但我哋呀，不必情深用意嚟執大，情深呢，呢個心識太遠作假，大意咧用意嚟作假，你系做事啲嘅，不过心正啊佢咧，佢呢个灵感嚟嘅，佢亦要作手事。大意咧，佢视为他督促他，佢亦会作一手事。但呢个情心嚟作事。用意嚟作事，呢個曬間法啊！情心係曬間法，呢個心亂而麻，情落去，點會有曬間法？你唔識咩？想下啦，將通知話，再試可以想下咧，咁呢個又曬間法。所以嗰一千代人話。我哋若果作戒咧，一個情心嚟作戒，嗰個心靜下嚟，嗰心戒就作得出嚟。一個思維不固多嚟作戒，但我哋一班人之中不少人，情心用意嚟作戒，作啲嘅戒情邊和尚有咩利益呢？我哋唔會得第一嘅。始終都係大美，講出嚟啦，唔得大一個道理。神修上座啲遠離教士啊，我哋一千多人，除咗五祖以外，我哋個個都唔學。在紅學之中咧，上座就神修，當然有呢個手座。神手的上座，而且又是我們的教授師，除了五祖教我呢， 叫神手嚟帮我哋嘅。神手圣座现在系我哋啲报仇师嘅，报仇师嚟报我，梗系报仇师得啦，必是下得。我开万作大众咧，我哋慢慢咧，不必做呢个大众咧。呢、这个万字万德经，我哋唔使 用心嚟做大众，我用心力，我哋做大众唔会胜过呢个神修。神修我哋个教授师嘛，我哋做大众咧，一定唔及神修，唔及人咯。我哋嚟做大众咪枉用呢个心力嘛。知人民矣，一个人咁样讲，大众嚟听到呢个人嗰个话，总大识心，懂到我心识噶咯，唔做大众，我都识咗个心咯，识做大心。含言，我等以后以此呢个受思，我个话，我等以后啦。一个神手就分咗翻，佢就做大陆地租，唔租就退休啦。我哋咪以知呢个神手嚟修行嘅啦。呢、这个以知事，我哋佛门之中咧有个以知嘅事。当然你当呢个地方嚟化单，化一日，嗰个方丈和尚系你以知嘅师傅，带一年。亦以方丈和尚嚟以指示，呢、这个叫以指示啊！以指示又唔系太道士，又唔系大士，又唔系法士。我修行我以指你，依靠你，呢、这个唔系以指示啊！我哋以后过个以指呢个神手大士得啦，何办足大？何必咁烦恼嚟做戒咧？神修啲思维，边个神修咧？自己思维啊！知人不情大者，个个都唔做戒嘅。咁所以我哋个个做戒，人人都有份，但个个都唔做。哦，知人不情大者，为我，啊为着我咯。我是你那个教授师呢，为我以他都为教授师，我一班人个个呢都是我做的教授师。今天呢 我做教授师不作戒，这个尴尬不作呢，所以我需要作戒，我应该呢要作这个戒。将情和尚，我作一首偈，我有情俾呢个和尚，系咩道理嘅？若不情戒，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浅深？我做咗个心戒，就系我呢个见地。我唔做戒，唔做和尚，点知道我心中？这个佛子佛见，这个未解的浅深呢，浅深我都不知道，这个神手大师是这样来覆道，其实你自己的见地是显自心，五祖六祖都知道。一个人之中，再怕你就不爱考，立志不害考，诸佛得难下手。害考是一巴尺，一量就量到你。你不害考就我那巴尺，你一害考讲话了，得向你讲话，知道你都见地浅深啊。所以害考是一巴尺，就可以量到你了嘛。你不害考呢，人家就拆你唔到，所以古人啊，害怕我哋一把尺嘅嘛。 既然間開口呢一巴尺啦，你神秋大使平常對呢個五祖講咁多話，五祖從你講話之中咧，七水喊言就指到你去見地咧，點解話誒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地淺深呢？我情大意後不即善，但我今日呢不但想五祖知道我嗰個理解淺深，我而家情嗰個大嗰個意思咧，一個求法就是求法，不人人可以法嘛，我不可以求，法是平等的嘛，誰不求呢？了散死的法人人可以求，求得這個法就了散死，念阿彌陀佛的法人人可以念，念多就散曬光的，成佛的法人人可以悟，一悟一個個就成佛，所以這個法是平等的。所以我情大意求法就是，我應該求法，我們出家人不是求法求什麼，又不是求色，又不是求財，又不是求衣裳，我們目的是求法嘛，得法了生死嘛，得法就破佛印嘛，得法就度眾生嘛，所以神秀法求法就即是物主就即惡分，我祖父修戒，我得法，我好應該。但我得咗法咧，五祖又贏過未俾我，我就做大六道祖，我做得大六祖咧，佢就有退休啦，咁樣啊，我就變咗物咗佢個祖位。呢、这個就惡啊！我求法嘅善，求呢個祖位咧，就惡我。我祖修大求法嘅善，我想做大七、大六代祖，物呢個祖位，呢、这個就惡神。點樣惡咧？一紅凡生，以其聲利孩子，我哋變咗凡夫嗰個心一樣。我做得大六祖，五祖又退休，佢又冇得做，啊，轮到我嚟做咯。唔系，当如凡人之心，跌咗你个胜利牌跌咧，拉完晒单，呢、这个儿子啊做国王，呢、这个国王你又退休，咁样啊，儿子做国王，你呢个老王啊就有落台啦。若果我做大六祖咧，呢、这個大五祖咧就有落台啦。一別其勝利得下一別，有咩差別咧？若不情戒，仲不得法。假如我神修，唔情一修戒俾五祖，我就達唔到呢個法啦喎。情戒俾五祖跌得個聖位又係難，不情戒我擔唔到法又係難，所以咧就兩個難，大難大難，神秀自己同自己講：，你做戒咪做戒咯，你多多嚟有累，勿做戒求法就好嘅。做戒撇出個祖位咧，就唔好。若果唔做戒咧，又唔得法；做戒咧，就撇出個祖位咧，又係唔對。大難大難，你兩個難。五祖行前有布浪三間啊，祖師寺嗰個地方係祖師堂，過去就稱為祖師室，而家就祖師堂。五祖啊，呢、这個祖行之前啊，有布浪三間，布即係行布嘅，仲有一隻爪浪， 走廊呢三間屋都屬於走廊，呢個布廊三間，從林上有嘅，到呢個大殿到放上身一定有走廊，係咪？大殿到呢台殿亦有呢個走廊，五祖堂前啊，呢個走廊有三間。以清拱鳳爐鎮畫靈劇變相等祖呢個閻墨圖樓前供養五祖呢個走廊三間呢人人都就不似行過所以五祖呢以只打算請呢個拱鳳拱鳳觀節我去嗰個國王咧，有個供奉，供奉啊，係做事嘅，叫做供奉係個官職。呢個供奉啊，盧真，姓盧名真，係咪係一個馬家嚟嘅？五祖咧想請呢個盧真啊，畫呢個靈劇天上。靈劇就靈劇經四件靈劇經點樣講呢五法三字性不立白色而無我佢顯白色而無我顯出呢個靈劇經幾妙呢咩叫白色啊眼色耳色地色、舌色、神色、意色、摩罗色、阿赖耶色，呢个白色。我哋人啊，白色撞撞色。你呢个人果我总知道阿赖耶色。你撞呢个罪咧，佢由第七色嘅安乐阿赖耶色。撞罪嗰个人咧就第六色。